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 第101集，秦家往事。一股寒意从秦放的心头升起，司藤不说话了。他转过身，长久凝视着墙面上白鹰的画像。秦放的声音有些发颤， 你提到的那个镇子上有我家的老宅，秦来福好像是…… 司藤打断他， 不是好像，秦来福就是你太爷的名字。秦放，是不是该过来磕个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白鹰和邵眼宽的后代。 刹那间，屋子里死一样的寂静。打破这寂静的是严福瑞惊讶到近乎口吃的声音。 嫂子？ 秦放没有动，神情僵硬地说了句， 我家里姓秦。 司藤笑笑， 一时间确实很难接受，你不信也在情理之中。这一部分是我推测的，如果你觉得不合理，尽可以反驳。 严福瑞很是同情地看了秦放一眼，在他心里，司藤小姐是比秦放聪明的多了。既然司藤这样推测，当然就是有道理。秦放嘛，一定反驳不了。说了这么久，司藤有些累了，他在椅子上坐下来，看了看盘腿而坐攥着一袋干粮的严福瑞，又看了看一动不动的秦放。 你不累吗？要不要坐下来？ 不累。 秦放语气不好，司藤倒也没有生气，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句， 千头万绪的，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就从邵眼宽的家业说起吧。你记不记得当初看到你们家老宅子的照片，我就说那个地方我是去过的。 秦放沉默着点了点头。 那是1936年，我和邵眼宽重逢已经有一阵子，他很殷勤主动，经常约我外出。当时他的厂子还没倒闭，我在沪上待着有些腻，他就说他们厂子和不少江南的小镇有生意往来，那里的景色清新自然，镇上的人敬他是东家，招待极其周到，可以过去踏个青。当时是不是见过你太爷我没有印象，但是听邵眼宽说，当时整个镇子都和沪上的纺织厂有生意往来，我姑且推测和你太爷爷秦来福做生意的就是华美纺织厂。1937年中，因为经营不善，华美纺织厂倒闭了。邵眼宽家大业大，倒闭了一个厂子不影响他花天酒地。后来沪上沦陷，打仗的时候也顾不上其他，但是到第二年，一系列的后续问题都会爆发出来。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那些小作坊主的账款问题。换言之，邵眼宽欠了很多债，而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大可以厂子已经倒闭为由拖欠不还。 司藤看着秦放微笑， 这段时间在你太爷爷的那本记事里第一次出现了白鹰的名字。 太爷爷的记事本？ 秦放想起来了，是定柜角的那本线装册子。司藤当时看得极其仔细，还折了几张纸页，第一次提到白鹰。 哎呀，接连三月，账款难结，愁煞，一家老小灯米下锅，七弟数度登门求借，左右为难，幸甚白小姐代为说情，使得转还。 当然，秦放记得没有逐字逐句这么仔细，他只是大概记得， 他记得太爷爷提到过家境窘迫，当时是白小姐代为说情。严福瑞忽然激动了，他蹭的举手就跟要发言似的，没得司藤首肯就嚷嚷开了。 哎，司藤小姐，这个我晓得，你让我去秦范老家打听事情啊，我听过这个白小姐的，你记得不？回来啊，我还跟你汇报过。 司藤没什么反应，倒是秦放愣了一下。 你让严福瑞去过我老家探听消息？ 司藤笑了笑。 是啊，不然呢？我把严福瑞千里迢迢带到杭市做什么？我缺人做事情，难不成还是我喜欢他？ 严福瑞悻悻地缩手。司藤小姐真是太直白了，这种话何必直说呢？像严福瑞，他也不怎么喜欢司藤小姐啊，但他表面上还不是很礼貌尊敬的样子。司藤看严福瑞， 当时那个老太太都说了什么？你复述给秦放听听。 严福瑞复述的认真。 那个老太太说了，杀千刀的富商纺织厂欠了他家好多钱，说倒闭就倒闭，一个铜板都没赔，还说姓秦的抱了城里人的大腿，跟纺织厂的代表白小姐不干不净，只跟秦家把账给结了，要是跟他家也结清账，他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也会去城里嫁有钱人，不至于让小畜生抢了。 严福瑞主动住嘴了，他觉得司藤小姐和秦放大概也不会关心那老太太被孙子抢了棺材板的事。司藤问秦放， 明白了吧？ 明白了。 邵眼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账款全清或许有困难，但是赔付一家两家还是不成问题的，可对那一家两家来说，那就是救命钱呢。秦来福那时必然是百般求告，就差给邵眼宽磕头下跪了。这个时候白英以纺织厂代表的身份出现，从中代为转还，以钱为媒解了秦来福燃眉之急，使他感恩戴德。这是白英和秦来福之间联系的第一步，无比自然，毫不刻意。秦放问了一句， 他为什么选中我们秦家？ 贾三是误打误撞选中的，所以要以藤沙约束，但某种程度上白英也就是我自己，我多少了解他的秉性，在选择之前必然仔细打听对方的人品和为人处事，你太爷或许就是因此入了他的眼。不过选中秦家还是别的谁都没什么太大关系，他选了谁你也就跟谁姓。 秦放咬牙道， 这最多只能说明白英认识我太爷，或者我太爷受了他的恩惠帮他做事，你凭什么说我就是白英的后代？ 你别急啊，故事还长着呢。 司藤停顿了一下， 接下来从哪儿说呢？还要绕回邵眼宽身上，还记不记得他开餐馆的曾孙子邵庆？ 当然记得，那个满口方言的中年男人说起邵眼宽时还满脸的愤懑。 哎呦，我那个太爷爷啊，老错气。 你还记得他是怎么说白英的吗？ 这个秦放倒是印象深刻，他记得邵庆当时说，这个二太太邪门的很，来历也古怪，跟家里人谁都不亲近，有时会莫名其妙接连几天不见，而每次不见，太爷爷也从来不叫人去找。后来听说二太太怀着孕就快生了，忽然又走得不知道哪里去了，再也没回来过。又过了几个月，秋山找上门来了，让人把二太太用过的东西全找出来烧了，有她的照片也全部剪了像。 白英在沪上或者其他地方不大会认识别的什么人，如果我没猜错，他偶尔的消失几天跟去见秦来福大有关系。秦来福不是还提过你的太奶奶生病幸得白小姐送药吗？也就是说白英和秦家一直保持了来往。 秦放有些恍惚。当然是保持了来往，他们1946年的时候不是还一起游西子湖吗？果然，司藤接下来就提到这一点了。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